方天我黃色，啊黃色喎，嗱呢個你有色啦，啊曬天就正喺度我嚟攞只刀嚟翻落地，啊正個手啊伸出嚟，而家你蝦人我，嗰個字啊咩色？我曬天無字啊，但係呢度色，唉我哋真係親啊！我正曬眼嗰個字俾你咧，你就話青黃青白黑五種嘅色。我借呢個鎮子嚟領出嚟指示你哋，你哋話冇色，紅五個天王都唔出到。嗱，呢個有色同埋無色係一對啊。有色還是曬眼嗰個色咧，無色知識就鎮色嘛。所以在我哋三界之中咧，除咗欲界有呢個色界四時，有呢個無色界四龍定啊，所以有色與無色就一對咯。有聲與無聲有一對，從自性起用，一對有聲，有聲必定有個無聲。所以金剛經文，如來是三十二聲，即是非聲，是名三十二聲，肯定一對。這個有聲是從無聲而有的，無聲的因有聲而顯的，它不可以離開的。有聲和無聲當然兩大一樣的，兩姊妹一樣的，它不可以離開的。所以釋迦牟尼佛就有三十二相，有我們凡夫就沒有三十二相，有聲和無聲。假如我們凡夫修行呢，從無相亦可以有三十二相，三十二相從無相而起的嘛，不是從有相而生的嘛，無相啊，有相從無相而生的，所以有相和無相是一對的。凡夫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受者相，知佛菩薩摸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受者相，無四相都視為菩薩，有四相都視為凡夫。這個有相和無相是一對，有鬧與無鬧一對，有鬧有為就有鬧，鬧落生死，無為啊就無鬧啊，會鬧落這個生死。所以我們呢凡夫就有鬧，福日鬧聽下聽下就鬧曬，凡夫嗰個福咪有鬧嗰個，凡夫係有為咧，有執有為，所以個福咪有鬧。聲聞言覺，佢是無為，佢個福就無鬧。聲聞言覺哦，你供養佢就得福，但係佢個福唔會鬧，明顯係咁樣嘅。所以有鬧同無鬧一對，若果你有為，就變得有鬧福。一個無為就變成無鬧福，所以呢從自性起用，起出這個有鬧，起出個無鬧，你用哪個功呢？一個你有為就有鬧，無為就無鬧，由你自己選擇的嘛。所以有鬧和無鬧以後一對，色與空又一對，色色不自色，人空都有色啊，空呢空不自空，人色而有空，色性空哪会有空，空性色就是色，色在哪个地方生啊？从空而生啊，空在哪个地方生啊？色空色性空那时候就是空咯，不是離開色以外有空啊，色空就空咯，空性就色咯，色個性是空的嘛，空個性呢就是色的嘛，空個性就色，色個性呢就空，他們兩個呢一對的嘛，所以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異空，空即是不異色，你用個波嘢嚟灌下佢啦。色前蟹是空嘅，空前蟹是色嘅，色與空就一對喎。動與靜嘅一對，動咁咪靜，係一對嘅。水咪靜咧，波浪咪變咗動，波浪同水一派嘅。 個水就靜嘅，風浪就動噶嘛。我哋人都要服於時，人者就傲山，呢個咪靜；智者就傲水，就動咩？智就落，呢個咪動咯。人咧就受，受咪靜啊。所以動與靜嘅一對，有道嘅人啊，動靜嘅啲形容，動一行穩，佢動嘅時候可以控制呢個穩嘅名行，靜一谷神。佢靜啲時候好似控谷個神一樣，所以有動就有靜啊，尤其是參禪啊、禪宗啊，止靜啲時候就靜嘅，跑嘢嗰時候動啊，動人又靜，靜人又動，動靜係一對嘅咪，嗱動與靜嘅一對，清與浊一對，八正二言，從自性起用。咩清啊？冇煩惱就清嘅。咩俗嘅？有煩惱咪俗咯。有煩惱啊，周身都係俗氣。冇實煩惱啊，喺個清風凛凛。所以咧，有煩惱咧就俗咯，冇煩惱咧就清咧。八年水有難沙就俗咯，冇難沙就清。所以清與俗就一對嘛。凡以性一對，凡夫有我有執，咩做法？聖人咧無我無執，乜就聖人？做聖人好容易，你冇咗我冇咗執咧，你就馬上轉凡都變聖。如果聖人有執有我，聖人都變為凡。凡以性一對，爭以做一對，爭就離塵，出家人一定係離塵。離呢個六塵之塵，俗嘅俗嘅隻肉，俗人打嚟啱點肉，太子賢女個肉，係咪色性有味俗嘅肉？俗嘅就隻肉，都係爭意俗一對，攞意笑一對，自己攞就攞啦，自己請人笑啦，大意笑一對，心大量大就叫做大。心少量少就做個少嘅，發花啲油有小成嘅智力，啊大成咧智力嚟下，嗱所以大二少又一對，只是十二對也，從自性起用啊，法相語言都有十二對，先一齊八不離個十二，自性起用十九對。加上自性，自性就佛性啊！佛性就不變就隨緣嘅咩？隨緣就起用咧。自性起用有十九對啊！嗱，十九對嚇，我哋啲人人都有自性啊！自性起用啲時候有十九對咧。從嗰十九對之中咧，犯干被嫌，人人都可以見性嘅。自性起用都十九對。長與短對，自性起用一長，有長就有短。在我哋凡夫之中，唔係萬德圓滿嘅，亦不是萬行齊修嘅。在呢個生死海中，各有所長，亦各有所短嘅。十隻手指都有長短嘅，長與比，短與次嘅。長以此就短以彼嘛，唔可以樣樣都長噶嘛，所以有長就有短，係嘛？有啲人咧，佢嗰樣長，但嗰樣佢就短咗啦。有啲人啊，這樣就長咗，那樣就短咗啦。所以一個人之中咧，肯定有長有短。邊個叫文武喪前咧？啊！有啲出去做大將，唔可以做宰相；有啲做宰相唔做得大將。有啲文面嘅長啊，武面嘅就短啊，係嘛？所以咧，人與人之間咧，各有所長，各有所短。咁啊，自性起用肯定有長短，我哋點樣嚟運用嘅自性咧？取人之長，用人之短。是我們做人的美德 佛話我就普羅山公廟前法師講嘅，我取人個長，人家個長處我就取到你，人家個短處我哋容納，容納咗佢，唔好排擠佢，取佢嗰個長嘛，冇辦法樣樣都長嘅，你取佢個長咧，你哋用佢個短咯。若果你樣樣都有長咧，你一個人都揾唔到。但是有長有短的嘛，就取人之長，用人之短，但我們做人那個美德，自性起用，就有兩個，一個長一個短，邪以正對，邪，邪就邪見，邪見呢就不見性的，邪見就不見性的喎，外道呢就邪見多了，外道有96種啊，外道種種的苦行沒辦法悟道，但有的邪見，邪見就不會見性的嘛，落到邪魔外道的嘛，他用功用什麼功都幫助他那個邪見，就將來做得魔王，做得外道的祖師，他都是祖師，外道的祖師，他都是王，做魔王，他只見邪而已，他受種種的苦行來幫助那個邪見，邪見行到極點，我就說做外道，他就魔王了嘛，邪自性起用，有邪就有正，正見呢，正見是見性，見性呢就成反正覺，見性不是將來成佛的時候就成佛，一見性的錯不甚時變成正確，所以不比之行賴，但比之眼正，不講你的行詞，只要你的眼有正，正見是見性的，遲早它都是佛的嘛，所以正見見性的，正見呢只有一，見性是一，邪見啊多了，離開這個，離開這個佛性啊，有無量咁嘅邪見，所以邪見有，我哋中國有自知八架，印度有96種個外道，呢個邪見啊，邪以正就一對，痴以慧就一對，從自性起用啊，痴，咩叫痴？不明，唔明白，做個無明，唔明。似就不明啦，未一未一就解，解未解嘛，解呢個理就三理嘛，佢明白咯，明白咩啊？明白做人嗰個理啊，明白修行嗰個理啊，明白成佛嗰個理啊，呢個未解現前啊，所以呢個似不明，似就不明就無明咯，哦，所以呢個無明同呢個未解有一對嘛。無名的痴，未解你就未，這個未以痴就一對啊，以智就一對，以的疑人呢，疑人呢，顛倒而行，狼而無功啊，南言就北指，南言，他指向北斷堂，南言就北指，但名這個就名之為疑。知知都不同喔，知就斷脈喔，知斷這個脈嘛，斷脈的就快呀，事幫就崩台呀，是不是運籌都未得，鐵成錢來的，他不用出門的，可是這個本命未出茅廬，三分都已定，所以你就知道茅廬，知道將來的世界分成三國，未出茅廬，三分已定，運籌帷幄，運籌帷幄呢，在這個屋裡後就知道鐵勝千里以外，事半就公台，做一半就，這個半就變成旁，用這個儀，儀就南言北指，顛倒而行，流言無功，這個屬於以智就一對了，亂以定一對，從智性起用，亂呢，什麼亂呢？ 孝顺呢？乜嘢个孝顺乜唔好？乱，乱啲上好辛苦啊！冇办法搵到个孝顺，冇办法搵到条路，开始白眼咁样摸嚟摸去都摸唔到，乱无孝顺咪乱嘛？定一条理分明啊！呢个条理睇得我清楚，慢慢地嚟做。聽日定嘅條理，條理就分明啊！做個巴士啊，自己有定，一個心亂啲時候辛苦啊！摸唔到個喉髓，唔講又唔成，唔講又難，萬不能亂嘅，甚至不能亂嘅，甚至定嘅就有呢個喉髓，按部就班，慢慢嚟，睇得清楚啊！呢個就定，定與亂咧一對。此讀一對，此詞文好否啊？詞文好否咧？養花生啊，活未明啊！養你個花生，活你個未明，呢、這個就詞大詞好否？讀咧就擺埋嚟咯，讀氣好瞓啊，上身都害命啊！尤其是金錢嗰個道啊，喪你大德啊，識嗰個道亦可以喪你明大你嘅德啊。明嗰個道禍福禍民啊，你喊呢個明啊，全個世界啊都俾你求明嘅、做咗樣，所以呢個道咧就三毒啊，貪嗔痴三毒，喪我哋嘅法身，害我哋嘅未明。呢、这個就屬於毒，詞都唔同嘅，詞文好飽啊，活法身啊，養嗰個未明啊，所以呢個咧自性起用咧有兩句，一個詞一個毒。雞飛自性起用有雞啊，雞咧就離歌接飛嘛，飛咧就作惡造罪嘛，作惡造罪咧，咁啊地獄五條根啊！離過節費人天路上有你份，所以這個戒與費也對，戒是從自性起用，費也是從自性起用，看人你聰明不聰明，識不識氣，識氣的人呢就持戒清淨啊，生人就生天，不識氣的人呢就為非作歹，墮落三惡道，戒非一對，節與曲就一對。從自性起用嘅起節，節啊，節達本然啊，犯戒一定要節，節達本然啊，曲一曲含名相，唔犯戒一味講名相，曲含名相勞啊，節達本然戒啊。所以呢個直共曲都唔同嘅，直生死道長咯，好似六祖一樣，仲買喎，仲得八個月買，直到你不得，唔夠力啦，唔夠力搣落石頭，係咪？一個邊你哋啊，邊只咁直嘅，唔夠力就唔中啊，一路揾多嘅人嚟幫忙，六祖唔係，直到你不得，唔夠力就搣落石頭，呢個咪直咯。一直得八個月咧，就呢個得法，直達本然大嘛，曲喊名聲落神手啦，你名聲啊了不得，你曲喊呢個名聲，你彈得個狼字噶嘛，直以落曲就一對，實以去就一對，實都咪去，實就實行咧，實踐咧，去咧就去家噶嘛。好似我哋嘅拳頭呢後揸嚿嘢，你知道佢實都是佢一個掟出嚟有嘢呢個實，掟出嚟冇嘢呢個就去嘅。所以咧，明眼啲人啊，你試一個拳頭，知道你入邊有實有去嘅，有笨有子嘅。所以呢個實與去咧係一對嘅，三成是去啊，度眾生出波集。一成是實，道中三成等正覺，所以呢個實與去一對，險與平嘅一對，險咧就險就捱啊，平就安啊。《妙法蓮華經》五百由旬都係險惡毒， 邊個散死嘅謙康道？謙啊，康牙嚟噶。誒，到咗保所咧，哦，呢個就平坦路啦。保所嗰條路幾長啊？55里蓬台路喎、哦，13、12、14、15蛋角廟角。55里蓬台路呢、這個就平坦嘅路嘅。散死嘅路啊，可捱險噶，險就捱。我哋做人就散死嘅，可捱險噶。一下子失足啊，前功盡棄啊！一下子做錯咯，係咪天打都當產啊？一下子唔小心哦，啊股票跌哦冇曬，可捱險噶。我哋嗰面啊，在呢個世界嘅險就捱嘅，平嘅就安啊。我哋行呢個平坦路。嗱，險與平一對，煩惱與菩提一對，煩惱就執著，煩惱帶執著，菩提就性空嘛，性空就菩提啊，一個菩提隻聲就變咗煩惱，煩惱性空又變咗菩提，冇兩個嘅，你識得煩惱性空，當下就菩提，一個菩提隻聲咧，哦，啱啱又變咗煩惱。菩提不可以說我得菩提，說我得菩提你就變成煩惱，煩惱能夠性空就是菩提，煩惱性空就是菩提，菩提隻聲又變成煩惱，所以煩惱的無性，菩提的無性只在一念錯，所以是自性起用的，若果你隻聲這個煩惱聖空比個菩提平，所以咧煩惱咁咪菩提一對，相與無相一對咯、哦。相即係成個世界，釋迦牟尼佛在世80年，啊入涅槃無相，唔在世界，即係相與無相嘅一對啊！我哋做人自性比個相，我哋比幾耐啊？你問你自己幾多歲的，由邊個60歲到70歲，70歲都成就世間啊，吃得好多飯咯、啊，啊唔知道用得幾多功，啊後來一打無上道咯，嗰陣時就入呢個化身入化身亭嗰時破法，呢、這個陣時咧就無上啊，所以上與無上一對，上你留意啊，我邊度喺度無上啊？啊！無上多來啊，飯就冇得你食咧，人就冇得你做喎、哦。嗰陣時咧，你就有肚皮啦。上與無上一對，邊個曬自性啊？好公平喎、哦！上幾十年無上，個個都食，個個都一樣。邊個叫你幾十年唔用功咧？啊！到無上死嗰啲時候就冇得用啊！再用一單就來曬啦，所以常與無常一對，係悲我哋眾生嘅受行，悲害一對，悲就拔苦，拔人嘅苦呢個悲，害咧失利，害就令人失利，啊你做咩嘢佢就害你，唔俾你成功，破壞你呢、這個唔害嘛。害啊！你害不害人噶、啊？破壞成功噶、啊，令你失利。你收錢令你失利，啊、你收行令你失敗，係咪啊？你用功令你用唔到，呢、這個就明明害噶啦。悲啊唔同，悲啊拔你個苦，幫你啲忙，嗱、啊、救你嗰個難。所以大悲觀音菩薩咧就救苦救難，呢、這個悲害嘅一對。大悲可以稱為觀音，害可以稱為魔王，魔王專門去受行。今日呢個就害與悲嚟一對，喜與嗔一對，喜就隨喜，一隨喜就自己好人家好，幫忙人家歡喜嘅。你受行好，我歡喜。今日自己好，佢又好。嗔呢？嗔就唔係咯，嗔火炎炎燒盡菩提之中，自己個菩提中都燒埋，連人家個菩提中都燒埋。啊，嗔呢就自害就害人咯，呢、這個嗔火嘛。喜 自喜就喜他，親咧就自親就親他，所以一念親心起，百萬障門開啊！呢個就喜以親一對，捨以嘆一對。從自性起用捨，捨的時候啦，財又捨，不又捨，內捨喊喊，外利眾生，呢個名捨。嘆咧，有財又唔捨財。有法又不捨法，內一讚歎呢個慳慳，外一不利眾生，所以捨而慳一對，贈而退又一對，爭到唔理，唔理就得緊，退就起罵，一起罵，個修行啊，嗰度煩惱一起一個退，起罵就執退嘛，唔理就得緊，哇，佢唔多啲話你要向前進。唔理就執進，起畫就執推，生於滅一對，一言和合生，一言分離就滅啦。世界上嘅言會就執生，言離就執滅啦。法身與色身一對，法身就無相嘅，色身就有相。色身空就係法身，啊，法身現。就是色身，这个法身共色身不是你一个，不过法身肯定是无相的，色身是有相的嘛，色的是空的就是法身，空即是色，我有时候就是色身啊，所以色身与法身是没两个，等于水这个色身，水那个性是湿性，这个就是法身，湿性你哪个见得到啊，啊湿性是无相的嘛，水咧，你又見到啊？水又有相噶嘛？就法身與色身一對，但係呢個法身同色身咧，都係自性起用而有。啊，色身空，法身亦不自，你就見翻自己個本性。見咗自己個本性，亦可以現呢個色身，亦可以現嗰個法身。法身與報身就對，法身咧就利人，千百億法身；報身就自己享受嘅。只是十九對，是指三十六對啊！無情就五對，法相語言就十二對，自性起用咧就十九對，一共咧三十六對，都係從自性而起呢個用。若打用即道觀一切境法，嗰三十六對你識會用，你識會解用嘅。那名做半大小成經，一切大小成經俾你貫通。孔子道一而貫之，咁能夠貫通咗。大成經、小成經你都識講咯，識用咯，識嗌咯。嗱，嗰三十六個對法係從自性起用，出入即離兩邊，出離。離一對，入亦離一對，出離一對，非有非無，呢個咪做唔到。入咩離一對，望呢個望，望呢個無，咪離一對咯。出入即離兩邊，自性動用啊，從自性起用啊，非有非無，非善非惡，非邪非正，非曲非直。不是自性的功用，逢人以言，外以相就离相，内以空就离空。六祖话常常都教人修行，教人修行个方法教得好好。外以相就离相，外面咪有相，即相而离相。啊，唔系话远离嗰个离，呢个离咧，外以相离相。即呢個相就離相，即呢個色相就離呢個色相，啊！即呢個山河個相就離山河相，即呢個六塵相就離六塵相，即呢個五欲相就離呢個五欲相。咁啊，外與相離相咁樣離，外與相啊，外邊肯定有相咧。山河大地，楚界人畜，神羅萬象，名馬虎飛。太財之路，通通有相嘅。 不明愛聲的離聲，擊聲而離聲，哦，一大聲都空咗啦。內空就離空咯，內就有空。呢個空係咩？空係我哋嗰個心嘅，心是空嘅。乜嘢入心都空噶喎。呢個空噶嘛？當時我哋妄聲就心啲喉。乜呢個妄聲了不可得，佢是空嘅。貪嗔痴在我哋心啲喉咧，望下佢咧睇唔到。妄想，是非人我，哦，在我哋嘅心之后，了不可得，是空噶嘛？阿灵验咒大悲咒金刚经读到烂熟，哎呀，嗰个心之后有冇空嘅？所以一切法入咗呢个心啊，冇一法唔空嘅。呢个空嘅留意啊，呢个空你嘅空出嚟。若果呢個控你唔控咧，你就不能見一切法，亦不能見自己嘅本性啊！所以內以控，即控佢而離控。本來我哋有好多煩惱啊，貪嗔痴煩惱、千夫疾忌嘅煩惱啊、功過我慢煩惱都有。但佢入咗心就控啦。我哋望佢啲時候咧，貪嗔痴見唔到，見唔到呢個控。烦恼以控嚟当见烦，俾我哋见佢唔到啊！若果我哋以控离控，离咗呢个控咧，嗰阵时就作多个尘，作多喊嗔痴嗰个尘。皆由呢个控至未曾控啊！呢个烦恼啊，佢用呢个控做当见牌。当你见佢啲时候咯，边个冇烦恼啊？边个冇喊嗔痴？望嚟望去都望唔到，啊，望到个控住。控系烦恼个挡箭牌，我哋想作烦恼，一定呢个控有控出嚟，控一控，哦，啱趁住佢插俾我哋执到，执到就系啲咩啊？执到原来是界定未，佢唔系啱趁住嘅，所以内以控嚟控嘅，我哋咪念灵验咒啦，念到烂熟啦，大悲咒又烂熟，就边个地方咧？望唔到。望到個控字，若果呢個控者控，我哋知道大悲咒、靈驗咒在邊個地方啊？嗰陣時咧，就見到大悲咒、靈驗咒嗰個如來藏。但係由呢個控字咧，就擋咗我哋見佢唔到，所以內咧就以控就離控，內控離控咯。嗰陣時咧就明心就見性啦。外聲得離聲咯，一切法就自由自在。所以六祖教人修行，嗰啲方法咧，好就了不得。外得二聲，即聲而離聲，外邊就唔講乜講，內就以空離空。呢個空咧，這個空一空咗啦，我哋個心就空啦。心空就見性，見一切法嘅性啦。再內以空離空啊！奉献各位啊，未讲翻少啊，乜嘢都冇，有个控，呢、这个控你哋就控佢，呢、这个控咧，你唔控佢啫，佢就嗰、那个心就唔得控，所以呢个控一定有控，内控连离控，一前一声即将邪见啊，假如外面嗰个声咧，你唔离，你哋接咗外面嘅声咧，接咗外面嘅声啊。你呢個邪見咧就生正啊！96種外道都係邪相，是火外道、是水外道、羅海外道，有啲外道似呢個牛界，似呢個狗界，佢都係邪相嘅。佢話嗰個牛散天啊，有咩功德食草？不如我哋繼續食草。佢哋似呢個牛界食草。嗰只狗就望到佢散天啦，狗有咩咁大？食屎啊！我哋似狗界，我哋食屎嘅。呢、这个现象咧，只声啊，所以入前只声，即将邪见，将咗有96种外道嘅邪见，都是只声嘅。佢就只声啦。若果耳声、离声咧，就冇咗96种嘅外道嘅邪见。冇外道只声咧。我哋嘅人都着相啊，貪財 財色、貪色、色色、貪名、名色，凡貪食嘅，一日都殺曬。又食嗰個相，貪睡又睡相，財色、名色、睡，地獄五條界。呢、這個又係著相咧，所以日日前著相就即將呢個邪天，一前執空即將無名啊！內一隻空咧，微光翻照，判喺自己嘅心，心就見唔到，見到個空。邊個空啊？當見頭。如果呢個空咪空咗佢啦，我哋就明白自己嘅心啦。所以呢個空字厲害啊！個個咧都唔肯，只係嗰個空字除咗佢，空啊空啊空啊，要得空。啊，嗰陣時變咗執空啦，一田執空，即將無名啊！你執呢個空啊，你就乜嘢都唔明。本來可以明心，哦，你執呢個空，空哦，執咗呢個空啦，哎，你個心就唔明，性就唔見啦，即將無名。執空之人，啊，微光翻照，見到個空，執入呢個空，執空之人咧，你有旁證。執空之人啊，不同因果嘅，一剎不空啊，一剎不空，何必有重景咧？嗰陣時咪排出呢個意念咪旁證。直言不用文字，執空嘅人咧唔需要文字嘅，咁樣。哦，既文不用文字，形亦不白語言，你唔聽我講話啊？只是語言，便是文字之相。你講話咧，呢個就文字之相。自己嘅流傳，自己話空啊，唔用文字啊，但係你又講話誒，有文直到不立文字，即使不立意字，都亦是文字。有文啊，直到啊，講禪宗一番咧，教我別前不立文字，直至人心嘅見性。哦，有文啊，直到不立文字，即使不立意字咧，咪亦是文字。你話不立文字啦，你啊著呢個孔啦，不立意字咪又文字。見人所思，便即慷他言著文字。見到你法師講完説法咧，啊，你又被放下啦，著咗呢個意言文字咧。而當睡字字埋又可。你哋自己啊，唔好執控喎。你執控自己埋啊，都冇乜所謂。又看佛經嘅，啊，話不用文字嘅，佛經完成文字，你就俾看佛經。不孝看經，罪障無數啊！佛經係苦海中的慈航啊！你看呢個經啊，你呢個罪障就無數。啊，呢個你隻看就會看經啊，啊，看法。一隻聲以外，而家陸祖又講係外啫，以聲離聲。哎，佢唔離聲，唔離聲就隻聲咧。啊，隻聲以外咧，就作法嚟求真，作法嚟有為着相咯。啊，有為着相嚟作法咯。啊，作咩法咧？咁啊，啊你用咩功咯？係嘛？有為着相嚟作法啦。佢求嗰個真性啊。有為著相觸法，邊人求到個真性？有為都求唔到咯，著相嚟觸法，邊人求到嗰個真性呢？佛叫你拜佛都難拜，所拜性空寂嘛，感應道教就難自然，唔係叫你嗰咩咧？著相有為觸法嚟拜嘛。所以隻相以外嚟觸法嚟求真。求唔到嘅，你凡事著相咧，作法求嗰個陣，譬如布施，你著相布施，由養箭都射去痛嘅，曬力陣千萬多，照得來曬得不已嘛。你著相作法，啊，佢布施咧，只可以就上天，得人天嘅福。哦，人哋個福輕陣咯，你又墮落咯，點可以求到呢個真而佛性咧？所以日隻聲以外嚟作法求真咧，求唔到呢個真而佛性嘅。講隻聲都過雲，啊講立道場，啊或者有啲人，咁樣咯，有大力量啊，講立呢個道場，中中嘅法會。接又冇，接過辦咯，辦呢個法會。 有共擔，當有度讚福讚美，有滅罪滅亡咁樣，有共擔，幫咪幫無共得咯，又幫有共有得，無共無得，咁有嚟講嘅，設有無的過問。我有共有得，有我咪有共有得咯，有福有味，來曬香火，若果唔做咧就無共無得，無福無味，咁樣啦，乜嘢都冇啦，設有無之過萬，我哋不必詳細講喎，甚至知道是事啦，意思之人累劫不可見成，意思當人啊，隻相有為執法啊。咁樣嚟做喎，累劫佢都唔會見成。一切有為不而夢幻泡影，而露亦而電，影足而自觀，點可以見成呢？所以累劫啊，隻雙手行啊，唔可以見成。累劫不可見成，但慶以法手行，而則點樣呢？五隻雙以法手行呢？念佛啦，念到無念而念咯，我嗰陣時咪靈石咯，參禪咯，參到不參而參，我嗰陣時咪靈石咯，持咒咯，持得不自而持咯，我嗰陣時就唔係隻相就變咗靈石咯，係咪啊？持呢個戒咯，持得不戒而戒咯，我嗰陣時就離開呢個戒相。嗱，但令以法的受行。又莫百物不是喎，又不能夠唔是喎，是就是心所嘛。我哋修行的時候咧，有思維，思維修，修行之中再加一個思維修，即係念佛。我哋念佛的就思維，為咩事情要念佛咧？念佛嘅宗旨係乜嘢咧？念阿彌陀佛嘅阿彌陀佛咧係乜咧？方面一方面念，一方面要思維。所以孔子話：學而不思就得忘。學佢個學，佢唔思咯，咪忘完咯。所以修行或者打個思字，參禪，我哋亦有思啊。一方面參禪，一方面思維。思維嗰個念頭是乜咧？是什麼咧？咁樣咧嚟幫助你參禪嘛。持咒都要復現，雖然係冇分別咯，但係我哋念念都有。轉一其心去潛，分詞都分思嘛，所以咧，今日就又莫百物不是，而道性窒礙哦。假如你修行的時候，你唔思維其意，你唔思嗰個意，好似念經，一味念，你唔思維經中嘅意咧，不如路啊，行到有啲卡你咧，你就停止咗啦。你唔思嘛，念經有考念有心思嚟其意，心口上應嘅，係咪啊？嗰條路就通嘛。若果你單單念而不思咯，以呢個道性嚟有窒礙，行到半路就卡咗咯。想行到正果的時候就變阻滯咗。以道性嚟窒礙嘛，所以用咩功德六祖指正啊？加多一個思維其意啊！念佛思維其意，持咒思維其意，持戒又思維其意，布施嘅思維其意。你又唔好好似放福嘅，布施嘅思維其意咩？一輕先。